妈栏。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其实呢，关于新，关于一个开端，在我们中国呢有很多的谚语俗语，比如说呢，我们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还有呢万事开头难。总而言之呢，关于开头，关于新的起点，有太多的说法。还有一个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也成为所谓的俗语的，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当然这个一定是舶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无论如何都能听得出来大家对于一个开端，对于一个开始有多么的看得重。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不知道从哪儿舶来的那句话，但是我们一直很受用，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今天呢，既然聊到这么高深的话题，就不可能再请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了啊，大圆就一般聊点这个擦边球啊，春晚唱歌啥的。今天既然咱话题这么的有深度，那我们要请来的嘉宾也一定是不一般的，还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来自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专家陈玉，欢迎陈玉。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陈老师啊，因为和这个青年在一起，他会给他们指点很多的迷津。那今天呢，也希望通过我们二位的这个聊天，能够给收音机前更多的职场朋友带来一些所谓的小小的启发吧。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关于成功的这个开始啊，所谓的大家对这个开头看重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你今年有什么新的打算啊？今天的开始，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很多人其实真正的春节之后的复工是从今天开始的。 是的，是的。 所以呢，今天北京的路面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这个常态了，有这个端倪了，又开始小堵了。所以也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复工了？那你认为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你是不是认同？如果认同或者不认同，都希望大家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通过这些方式呢，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节目。传统的收听方式是广播调频982和 AM 927。节目直播之后，如果各位觉得不过瘾呢，或者没有听到，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回看和回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可以在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回听。好，那既然今天说到了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我们也问一下陈玉老师，您是不是对这句话很认同？ 应该说很有感触 啊，有感触， 有过 这样的这个经历吗？还是怎么样？ 当然 啊，那就来聊上半小时吧，省得我问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您会有这么深的感触呢？ 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源于十年前的一个选择，应该说十年前的一个好的开始，那也源于20年前的一个方向的确定，所以呢十年一个节点，一直到现在刚好是20年。 那刚好20年， 刚好20年。 所以您特别认同这句话，这至少说是让您来说是比较有感触的一句话。 对对对，至少的话我觉得这20年，因为当初好的开始，所以的话我走了很少的弯路。 那所以能够在就是在职场上给这么多青年人点拨，用自己的经验也好经历也好帮助他们的同时，岁月好像并没有在脸上留下什么，你知道吗？ 啊，这是在夸我吗？ 当然，就是陈老师，我刚才没顾上啊，就只顾得自己秀自己了。就是现在大家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请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再给陈老师切一个近景。他每一次来，他每一次来都会很精致，就是每一个小饰品或者说他整个的妆容都是恰到好处，很得体，并没有觉得你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很喧嚣啊。啊，就北京已经够闹腾的了，然后他呢坐在旁边就会让你瞬间安静下来，但是呢他又会对某一个饰品的特别的这种要求和佩戴，然后就会让他觉得对我们这个平台也格外的重视，这是一种彼此的尊重。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惭愧，因为在直播开始之前陈老师还说麻烦小编拿点水进来，我把高老师的头发往下压一压，看不下去了已经。其实我觉得就是对生活或者细节的这种追求和要求，才会让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做的越来越好，或者说他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可以表现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对， 至少你从一个精致的妆容开始给自己提振啊，也给别人一种这个信心， 对这个人是有信心的。 对 啊，所以你看我这轱辘话圆的最后还是圆的。 我得保证来了之后您看到我有话说， 他聊不完，怎么都有话说您知道吗？就从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搭配配的比我还好看。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吧啊，各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我跑偏一会儿，女人嘛就是这样，想哪儿说哪儿。就是您今天这个搭配里面就是一个黑色的底衬，还是说这和外面的这个绿外搭就是一套？ 今天的这个外套和里边的这个黑色的长衫，以及胸针和耳环、戒指是分五次买完的。 哦，分五次买完，但是今天是整个把它搭配到一起， 组合在一起， 让别人看来以为是这是一套。 对，是这样的， 高，绝对高。你看，显得我这个不灵不灵的好繁琐。 没有。刚才咱们上来的时候，你穿的那个羽绒服的，真的是我以为那七分袖跟这个是连在一起， 也是浑然天成。 对呀， 这是一种创意。 当然， 所以您用创意来形容我的穿搭， 那应该是有一种乐趣嘛。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首先要从一个好的开始给自己建立信心。 对， 那我觉得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在这个着装上我们都要对自己有一些要求，至少你要有一些精心的设计。 对， 这个呢其实也是从你出门的这一天这一瞬间也是开始的，奠定了一个基础。 对啊， 所以我一直在说请我们的小编找一期合适的话题，我们要跟陈玉老师好好聊一聊职场上的穿搭，这个也是一个社交的礼仪，也一定会帮助到大家。 它不仅是一个社交礼仪，还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暗示，就如同战士上战场要套上战袍一样。 所以您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您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有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场合大家都乐此不疲的愿意说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件事这个问题呢，我们把它倒推，你认为什么是成功？那每个人的对于成功的这个想法要求目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先要搞清楚你认为这一年你想在哪个方面做成功了。比方说我今年我就想让我的存款达到多少数，那当然的话它一定是比较客观的啊，就不能做梦嘛啊，那到年底的时候一定不成功。 对， 那还有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各方面也都不错了啊，我想给自己买辆车，然后买一辆什么什么样的车，那他的这个我该怎么去实现？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啊，我希望再更上一层楼，但是更上一层楼指的就是我的客户量扩大了，还是我的这个技术这个更加的完善了，我在这个领域 比较值钱一点了啊，比原来比去年更加好一点了。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成功，你首先要把目标确定了。 嗯， 如果不确定了，那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今年开始过了，我今天很 happy， 但是到年底的话，那我总结什么呢？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当初要什么。 对 啊，你知道你要什么，然后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要开始想办法做功课 哦。所以您是用一种这个所谓的倒推的一种方式， 是啊， 来告诉大家好的开端是什么概念。 对， 你得先把成功做一个界定，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就其实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嗯， 有的人就觉得我这一家人就是一年到头来平安健康很顺利，嗯，这就是一种成功。 是， 有人觉得我当年奔的就是我这一年买一个车， 嗯 啊，我也成功了啊。那有的人虽然说我没有买到车，但是我换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收藏了，这也是一种成功。 是啊， 所以就是你首先要对成功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是， 然后你再去才可能建立一个好的开端。 对， 就你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我记得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话这么在意？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大家拿出来说的一句很俗的甚至很烂俗的话来勉励，说这个纯粹的一个心灵鸡汤的话，我要告诉大家真不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是在1978年的诺贝尔颁奖，当时在巴黎，就是采访了，嗯，当时请来了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对， 其中的有一位就白发苍苍的老者，就记者就问他说，您觉得您在的哪一所实验室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奠定了您人生的基础。他当时回答所有人都出乎意料，说是在幼儿园。 嗯， 我的幼儿园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大家都说，嗯，这老先生是在开玩笑吧，在调侃吧，调皮了，嗯，又淘气了。但是老先生后来呢就表达了他自己，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说当时呢在幼儿园我学到了就是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 嗯， 学到了做错了事情要学会道歉。 嗯， 学到了要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分给小伙伴。 嗯， 啊，学到了要和小伙伴一起要完成一件事情就要手拉手。 嗯， 说这些东西都是在幼儿园学到的，他给我的人生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就因为在他初建立一些意识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植入， 嗯， 才奠定了他未来不管做任何事情，他的学会分享也好， 嗯， 他的一种做人做事的条条框框， 嗯， 一种规矩也好， 是 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也在告诉我们，其实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当然， 就是你至少你要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对， 你建立了一个基础。 是， 所以我们要问大家啊，你认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你会在自己身上是怎么理解的？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陈玉老师，就是您觉得在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开始，它确实给你日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刚才提到了，这是有的。 嗯， 是在我37岁那一年。 嗯， 是我记得一个非常清楚的，有一个下午， 嗯， 我在卧室里整整坐了一个下午，没有讲话， 嗯， 然后这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 其实只是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形象的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门类这么多，方向这么多，我到底要什么？ 嗯。 我记不起为什么那一天我会想这件事情了， 嗯， 但是我记得37岁那一天，我确定了我要往哪一个方向上走。 嗯， 那么当我确定了之后，经历了大概2-3次的考验， 嗯， 然后呢就走到了今天。 那，所以当时也是给自己想了一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37岁这一年再建立一个开端。 应该是一个取舍。 嗯， 就是在97年的时候。嗯，27岁的时候，我确定了这个形象的这个方向，人物形象这里的方向， 嗯， 那时候觉得好玩儿。那时候因为自己特别爱逛街， 嗯， 然后呢就被老公就在那儿说你这怎么回事啊， 嗯， 你天天逛街你也不累啊， 嗯， 怀孕8个月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依然是狂逛，嗯，能够逛一天都忘了喝水， 嗯， 然后等到特别渴的时候才想到了， 嗯， 就这样。然后他说你到底是你怎么瘾这么大呀， 嗯， 然后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 嗯， 我说总有一天我这个逛街会成为一个职业， 哦， 啊，结果呢没多久， 嗯， 就是现在你看真的有陪购了 啊。我以为先生说、啊、随意逛不要刷卡就行可以成为职业往咱家刷 这个陪购师的话、嗯、那是这个自己过瘾花钱、 嗯、 完了之后别人刷卡、嗯、 所以当时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设想， 对， 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去逛，还是就是有一种新颖，我就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 不是，是因为我呢是原来学服装设计出身的、嗯、然后呢我自己开工作室，开工作室的过程当中呢，我为我的这个客户设计服装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我给他设计特别漂亮的礼服， 嗯， 啊，包括结婚礼服，然后他的发型，他的化妆品，然后他的配饰 都跟不上溜， 都跟不上溜、嗯、然后我就把这些门类的话挨个都学完了，学完了之后我说、嗯、这一直是这样散着的，应该还有一个方向是可以都整合起来、 嗯、 叫做整体的形象的、 嗯、 结果呢没多久99年的时候、嗯、咱们国家的第一个也是其实是一个国际上第一个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真的就在中国建立了 啊、 嗯嗯、 所以对您来说那个建立就是一个开端。 所以啊，当他们在全国招聘的时候，我很荣幸就做了第一任专业主任 啊，真的 是啊， 所以就那个对您来说是那个阶段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始， 对， 因为这么一个机构的介入，然后你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您也认为那一次好的开端是最后成功的一半， 对，他让我真的可以以此为业了， 嗯， 啊，原来是没有这个职业的， 原来在老公眼里就是逛街， 对呀、啊， 他就很紧张， 这败家娘们儿， 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可以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对， 甚至可以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 对呀、啊，他可以让整个国民的这个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了， 嗯嗯 啊，因为当我们在全世界旅游的时候，我们顶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嗯， 如果我们的着装，然后太不像样子、 嗯、 哪怕把这个顶尖的一些大牌穿到身上穿不出那种价值来、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国民素质的一个问题， 对， 对于审美方面的一个素质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些礼仪的规则、 嗯、 然后能够去驾驭服装、 嗯、 而不去崇拜服装、 嗯、 被服装驾驭嘛。 啊，对，这句话特别好， 嗯， 要驾驭服装而不是被服装驾驭， 对，我们很多人其实是被服装捏住了， 嗯，但是这个我觉得陈玉老师我持不同的意见，这要看什么人、 嗯、 也要分身材的、嗯、身材不好你就得认，你就得被服装驾驭所以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就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拿出来消费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我们物质上面的一些东西经常它左右最终成了导致就是牵制我们精神层面东西的一个特别大的羁绊， 是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我要去买一件衣服，然后我是为了买衣服而买，而不是说为了让这件东西成就我来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个消费拿就是甚至是审美观的一个重新的建设， 对，其实这也是好的成、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对， 当你去购买这件巨昂贵的衣服的时候、 嗯、 你的目的是占有它， 嗯， 还是让它来服务于你的这个日常生活， 对， 这也是一个初心的问题， 对，这个就有点像咱们说的所谓的洋车、洋房豪车一样， 是 你用这个东西是用来享受生活，还是说要让它成为你的你所谓的你占有它据为己有、 嗯、 但是你为它去背负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办法大喘气的这种生活， 是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房奴车奴和就是我们的消费奴， 对， 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树立一个新的概念，消费奴、嗯、 是 这件东西我买它是为什么， 嗯， 是要让它成就我， 对， 对吧， 是这样， 嗯， 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今年我个人的一个新的这个方向， 嗯 啊，就是这个要用今年做一个好好的断舍离，其实是一个克制了 啊，又要开始断舍离，又要开始成功的一半了， 我觉得我会上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吧， 你带我一起玩呗， 没问题呀、啊、 所以因为我觉得从一个职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你的穿搭也好，就是你对一个美的事物的一个认知，其实它都是一个开端，它都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开始，就如果你把这个开端开好了，它可能就是对你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向标， 是啊， 那我个人也比较认同的就是好的开始对于职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陈老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说不好的开端给我们的人生和职场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困扰， 嗯， 其实这个开端呢，我觉得是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主观的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到底认为这一年我们想完成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对自己有个交代，而不是简单的对老板或者说对我这份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客观的啊，那我想做这些事情，但是条件不成熟，那我如何想办法去这个找到替换的条件，或者说在条件不太具备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这个目标。就主观和客观，其实哪有说自己想干啥事儿就全世界都要为你真的让路啊。 嗯，没错。我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小编啊，麻烦进来帮我把一直播的画面调整出来。你知道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吗？就关于这个我们的融媒体的一些各种的互动方式，我一直是驾驭起来比较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我到现在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因为一直没有把这些新技术真的是心怀敬畏的去了解它，去接触它，总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边缘的东西。但其实你发现在当下，尤其是互联网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大家对这样的技术手段是非常看重的。 嗯， 所以你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主播，做一个优秀的主播，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完全的了解清楚。那我就在想，那今年好的开始，我不如就从学习一直播开始吧。 嗯， 我打算去那个地方做 IT 了。 那这是一个好大的梦想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软件开发我跟你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我也就能坐这儿瞎白活两句，仅此而已。那各位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天我们聊的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刚才呢跟陈玉老师也提到了说，在职场当中其实这个好的开端或者说不好的开端对未来的影响也都是挺大的。 是的，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职场上面，你看李广利和卫青、霍去病一样，他都是这个骁勇善战的，但是他特别奇怪，他就是逢战必输，就是这么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他自己呢还是一个比较傲娇的人，他就觉得我能打就行，那打输了那是我没办法，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他就永远去找客观的东西，他从来没想过从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他每战必败。他就是因为仔细我们去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来不做功课，他不会去提前排兵布阵，去对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永远是觉得我就是见招拆招啊，我是见什么样的阵我去拆什么样的阵，从来没有提前做这样的功课，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所谓的开端， 一直很喜欢 freestyle。 对，就是特别喜欢这招。我就打哪儿算哪儿啊，能打多少打多少，但是后来一回头一看永远是败仗。所以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战场来说，我们的职场就是如果你没有对一个你自己的这一年的职场或者未来的职场有个特别明确的规划，你没有做到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尊重这份工作的话，你未来不可能是很顺畅的，老天不可能眷顾一个懈怠的人， 是的， 慵懒的人，你对自己都放弃了，老天凭什么来眷顾你？有像陈老师和我这么极致的人等着老天来眷顾的，所以你就不要跟我们讲了。首先你得尊重自己， 是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在我们职场上面也是很适用的。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说好的开端给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未来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呢也可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畅所欲言。所以我也想问一下陈玉老师，在您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或者你自己经历过，就是有的人并没有把这个开始当成一回事儿，或者他是过于看重这个开始，他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呢在上周周末的时候，我跟一个以前的同行因为我现在离开这个高校了，做这个创业，那么 之前的一个目前还在高校的一个老师，他来找我这个咨询关于这个他后续的职业规划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啊完成的。我们大概谈了3个小时。起因呢是他因为要评职称，所以呢来跟我讨论一下，看看哪个方向论文的那个哪个方向主题会更适合一些。那当他讲完了之后呢，我给他提了3个问题。我说你要做这个方向，你有多大的把握？这些数据你可控吗？然后他说很难。我说第二就是，即使是确定了这个主题，那你只是为了评职称吗？他说目前来看是这样。我说那你想不想，我就问他你多大了啊，多大年龄了啊，不是多大了。然后呢这个我说你有多少年退休，他说有多少多少年退休。我说你既然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了，希不希望未来的十几年的时间你可以在这个方向上一直不停地走，一直到退休的时候你依然是一个具有极高含金量的专业人士。他说我当然愿意啊。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重新开始论证这个主题。是这样。 所以到这个年龄段还是可以一个新的开始的， 任何时候都可以新的开始，只要你真的是从内心去喜欢这件事情。就像这个我选择了这个形象的这个方向，起因其实就是很简单嘛， 爱美嘛， 就是女人爱美嘛。 对， 然后的话如果说没有目的的爱美，不就是一败家娘们吗？但是如果说那以此为业，就不用说了。 对对对，就是先是会很开心的。 是啊。 其实通过很多的细节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一个人，包括像陈玉老师刚才一直在聊的，就是他对一个开端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一个人的第一面他一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是的， 他如果说第一面，如果我在想我跟陈老师第一次见面，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我们在电台门口见面啊，大家彼此寒暄一下，如果陈老师不是那种对于生活细节品质有那么高的要求的，我们可能就是为了一期节目啊，做完之后我们合作愉快就可以了。 是， 但是从那天之后我们会主动的愿意去彼此加一个微信。 是， 因为我是有求于陈老师的。我比如要买衣服啊或穿搭的时候，我就我要问一问他的意见。其实他就成了一种信任的一种合作关系。 是的， 他慢慢发展成就成一种信任的朋友了。 对，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开端的表现。 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你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个细节。 是的， 就包括像刚才陈老师说，我觉得他这也是他很职业的，当然也是很热心的一面。他会特别嘱咐我们的小编，如果下一次有嘉宾来，提前告诉嘉宾，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因为毕竟有视频呈现，嘉宾不要穿过于繁复的这个穿搭 图案的。 对，尤其是这个服装要越简单越好，不要有多余的配饰，因为我们的青年广播整个的这个大环境是一个比较青春的，然后一个比较稍微有一些向上的蓬勃的这么一些元素。 是 啊，它有一些多彩的东西。那对我们的嘉宾的要求来说，就希望他更尽可能的去简练一些，干练一些。 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是作为职业的一种开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让我们的小编会对陈老师更加的心生敬意。不只是对他自己负责，也对我们的这个职场有高招这个节目负责。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会怀疑说，哦，难道今天只有半个小时吗？这是现在在说总结话吗？当然不是，因为一个开端已经开始了，那接下来要是另一个开端，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了。在这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实时的互动，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稍后的时间呢也添加我们招弟儿的微信，他也会线下支招。我一会儿再看一下招弟儿微信，我一直没记住。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

其实人生有很多很重要的阶段，像高考啊，择校啊，选专业呀、 对啊， 这个谈恋爱啊， 婚姻 啊， 对 啊，这些呢都是所谓的一个这个好的开端，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而且呢，这个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好跟爱相关的话，这个是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啊，那要看缘分啊等等，会主动的去放弃自己的这种把控权。但是我认为呢，这个好的开始的这个好，它不应该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应该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可以去把握的啊、你可以使用一些方法让这个开始好一些，而不是单纯的去祈祷老天爷啊，这个让我好一点吧，今年啊去求求签啊，去讨个什么好彩头。其实那些只是一些心理的安慰， 对， 其实你真正好的开始是在你自己手里的， 就是所谓的行动力。 对 啊，它就不再是一个我们说的所谓的一个形容词了，而是一个动词了， 是一个动词。 所以您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高考这个择校这个我们先不说，选专业不说，恋爱这个事儿，你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很重要吗？ 当然啊，恋爱的时候，这个咱俩虽然离恋爱的这个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比较远了吧？ 哎，一切都不晚嘛。 好吧， 我先生反正没有在听见， 这个我们家那位估计在听呢。 所以您觉得其实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以恋爱这个，虽然我们都比较远了，但从过来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这种恋爱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什么呢？被爱。你有多爱我呀？ 对， 所以的话，我 你爱不爱我？你有多爱我 啊？或者说我爱死你了？ 对， 但是的话，你爱不爱我不重要啊？等等，这样他就是很少会产生一种比较理智的这种互动啊。就像未来走向婚姻的时候，如果天天靠爱吃饭，这婚姻一定不会长久。所以呢，其实这种所谓的这种好，是要在每一步当中的话，你要保持一定的理智的。那这种理智呢，不就是动作了吗？就是动词了， 它也算是一种克制， 是克制啊，克制啊。那你如果由着性子的话，让你的情绪情感驾驭你的实际的动作的话，那肯定会跑偏的。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不再是年少的那个年龄的阶段，就是我们青春懵懂的时候，彼此对爱的那种期待。我女孩子，我只要听你的甜言蜜语就够了，就是很没有确定性的问一句你爱我吗？哎，你有多爱我？特别爱，就满足。足了， 是， 但是其实就是陈老师刚才也说了，从过来人的角度，虽然我的恋爱经历如此的苍白，谈了一段恋情就走进了婚姻， 你是在晒幸福吗？ 其实呢能听得出来就好了。其实我就是想说，慢慢的你会发现，就这一段恋情里面成就的，如果一个好的恋情，它成就的一定是一个好的人生。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恋情你看的，你比如我身边就有一些人，他经历了几段爱情之后，他就不会再相信爱情了。我就是为了找一个伴侣，然后我再去选择进入一段感情。就如果你的第一段恋情开始的非常美好，哪怕呢结局呢有各种各样客观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但是你会对爱情依然心怀憧憬。那个东西，爱这个东西永远是美好的，不管是母爱还是友爱，还是说你的爱情，这个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恋情，一个好的开始，一定会对你未来对爱的认知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基础的，它埋下的一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伏笔。 这是一个好的种子和坏的种子的 差别。没错，就是如果你遇人不淑，就可能在你未来对爱的这个认知上会有一个不确定性。那慢慢的可能人就没有这种安全感，就是不管是男人女人，一旦缺乏安全感，那个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状态。 是 你一直会陷入到一个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情感当中。所以放到婚姻里面也是，虽然爱情恋情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婚姻一直我们在经营着。所以您觉得这个婚姻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就如果两个人走到这个婚姻状态里面，好的开端一样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走到婚姻的阶段的话，因为我结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20多年的时间了，最大的感受包括呢会经常的这个义务的啊为一些朋友就是调解纠纷啊，包括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呢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把婚姻的这种经营不要把它那种美好用形容词去驾驭，而是用动词去驾驭它， 做什么 一定是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对 啊，因为你如果真的想要持久，想要长久，想要好，那你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动作来保证这个结果是好的。 嗯，所以原来很多人不认同说婚姻是要经营的，就觉得爱就好了，两个人在一起干嘛要经营，但是你会发现好的婚姻都是经营出来的，因为婚姻我们一直都说一个很俗套的说法嘛，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每个人都要去掉身上的一些东西， 是 去和对方的一些东西 是 去成就，然后最后成了一个完整的一， 对， 所以我说在婚姻里面我特别认同一种说法，就是经营，那这个经营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 去认可对方，去迎合对方，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婚姻的一种认知也是一种开始，你觉得到婚姻里面你就是找到了一个保护墙了，反正我也结婚了，我就可以天天穿个汗衫无所谓了，女人也是要经营的。 其实这个经营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有主观和客观，主观是我们想让它好，但是客观上我们还是要约束一下自己，不要太嚣张， 对 还是要搂着点， 对，其实对另一半也是，不管我其实特别喜欢一种婚姻状态，就是相敬如宾的一个状态，这不是说两个人客套分你我，而是你时时的学会去尊重对方， 是 那一定会回馈的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婚姻状态，那你让婚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很享受的，那我也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女孩子啊，不管有没有进入婚姻，姐告你们一招啊，男人选男人啊，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这点上我是特别认同陈玉老师的，就是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你要有一定的行动力，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也是好的开始，就是你要对方方面面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知，然后你再去走进婚姻，你做好了准备你再去走进它，不要莽莽撞撞的懵懵懂懂的进去，然后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学，如果对方有足够的耐心去包容这些没有问题，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包容度，那可能婚姻就会很糟糕。 对，我这个前几天看了一本书上写了一句话很有感触，可能在这个时这个形容这个阶段是有帮助的，叫做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也许你就没有机会了。 就没有机会了。 对， 我明白了，就抢走了呗，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不要在这个门外徘徊的太久。 对，不要太完美的，哎呀我准备好了怎么样的，就是一定要这个直接去做事情，或者说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才有那个知道那0.5自己长啥样。 没错，也就是说你要先认清这个人啊，我要如果觉得其他的没有问题了，这个人是我要找的，他就是我想要携手走的下半辈子的人，那就不要犹豫，那不要说哎呀没准还会有更好的，我们俩这个地方不合适，我是不是可以找个其他人，我们觉得这个完全没有磨合的必要了，而不是说做这种准备，而是你要对婚姻有一个自己的概念，有一个预期，它不是你的练兵场练习场，而是你学会去爱的一个场所， 对，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一个认知，它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对，这跟职场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不要跟爱去结婚，而要跟你眼前你爱的这个人去结婚，那你不要去跟你的理想的工作去这个碰撞，而要跟你手头实际的工作朝着理想的状态去碰撞。 其实作为一个不管是我们进入职场也好，还是你开始打拼事业也好，我个人是很认同一个所谓的开场，就是 包括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开场白，我对我们的小编呢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那我自己呢也会适度的做一些调整，因为我觉得一个开场就是就一档节目来说，就我们今天的直播来说，这个开场可能会让很多的人不经意在打开收音机的时候他关注到你这期节目。 是的， 如果开场无所谓，你往下听好了，我有更精彩的内容，那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时间去陪你，我也没有这个义务。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所以呢我说到这儿，我想到美国一档电视节目艾伦秀，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脱口秀节目的，我当时是很关注艾伦秀，是从2003年开始开播的一档电视节目，因为艾伦他从形象从气质从他的各方面来说，他也没有上过大学，他都是不占任何优势的。 是的，是的。 但是他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节目做好，就是他说每一期节目的开场我是很看重的，他可以用一个比如舞蹈，比如说他耍宝，就是每一个观众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都对他的开场格外的期待。 是的， 他有的时候可能什么动作都没有就出来之后往空中抛一个糖，然后看能不能接住这个糖，完全无厘头，但是也会让大家对这个心怀期待。所以2003年开播到现在，这个节目已经拿奖拿到手软了，就各种名流大咖，包括上到总统下到一个3-5岁的一个孩子都可能成为这档节目的座上宾，就是他在美国的认知度非常高，就是因为艾伦对这个节目的认知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场，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也想问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啊，也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个事儿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晰的话，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支招顾问招弟儿。你看我多生硬啊，这个植入广告切入的。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另外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是携手猎聘校园网发起了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每一个参与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得到免费修改的这个简历的这个名额，我们每天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另同时呢，这个猎聘校园也发布了关于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Java工程师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今天呢，陈玉老师也很难得在过完年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也特别想让他继续为大家支个招，就是不管是恋情还是工作，对于好的这个开端或者不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您从您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拿您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艾伦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来讲，那么因为我是做教育出身的，那其实呢，在我看来，艾伦的这个开场白，就如同我们教育当中的一个技术，开场的技术叫做破冰。 破冰， 对，就是消除这种陌生感，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去实施或者参与后边的整个的这个活动或者课程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其实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个方案了，但是你的情绪到位了吗？你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想做这件事儿？这个是骗不了自己的。 所以这个您觉得也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做事情的话有热情，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喜好。也有的人说我这活儿的话我就不想干这活儿我就是不想干。这个如果说你其实很多年轻人经常会这么说，这活儿我一点都不喜欢或者说这可没意思了然后久而久之的话，如果过上他5-6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一个牢骚鬼。如果他没有这个变成牢骚鬼，依然是这个对这个很多东西不满意的话，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了一个跳槽的这个弹簧，就到处跳跳跳那最终呢，只是自己的这个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远。 所以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有一个朋友也在问说陈老师还有丽姐，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们是要坚持还是要放弃？坚持的话应该怎么去补救？说这个问题也挺困扰我。您觉得就是一个事情或者说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个局面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您给大家的建议是放弃还是说我们坚持想办法去补救？ 这个开端的这种判断是放弃还是补救继续，取决于他跟你的终极目标是不是跑偏的太远。 嗯， 如果不是跑偏的太远，那只是条件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那就坚持。 嗯， 如果说跑偏的太远，跟我们的这个初衷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的话，那就放弃。 嗯， 非常简单， 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是的，是的，那就像选一个恋人是一样的。 就发现大家三观不合，我就不要再所谓的去磨合了。 对对，或者说你觉得就有一样东西你是无法容忍的。对于，因为两个人相处只有双方之间才知道那种度，才知道那种感觉嘛。然后当然呢，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选择的人是要有主见的 啊，要这个基本的判断能力要是有的。 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话，最大的后果就是做完了判断，悔的肠子都要青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职场有高招》这档节目？我们就是希望，不管大家在哪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困扰，我们都愿意用我们的方式来给大家支招。 是的， 其实我个人呢，这是陈玉老师给的招，就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我这条路对不对？如果是错的，就立刻放手。如果你认为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想办法去补救。 对， 那其实呢，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是秉承一个还是要坚持一下的这么一个概念。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说出名要趁早，但是还有我们中国有成语嘛，亡羊补牢，还有悬崖勒马，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在告诉我们，有些事情还为时不晚。你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就是苏轼他老爸，苏洵他是在19岁的时候才结婚，就是他之前一直就是游手好闲，也不能说他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就可以过得很逍遥，我就去玩就好了，就去放纵自己，就是提前过这种退休的生活比较放纵。但是在19岁的时候他才结婚，那个时候你要古时候19结婚就很晚了， 是 要命的是27岁他才有了长子，就是旁人的这个眼光都能把他杀死，但是直到他有了长子苏轼，他才突然觉得自己有了压力，就觉得我是要对我的孩子，对这个家庭该有责任了， 对， 他才开始奋发图强，他才开始去努力的去赶考呀，去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人生。他就觉得我现在做也许还不晚，当然他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后来这么做了，我们在想，如果当时他继续放弃自己，放任自己，觉得哎呀，我有了孩子了，有了家了，也无所谓了，我可以这么继续的去把我们的余生去过完就好了。他没有，他觉得我这个时候也许开始还不晚。所以我们在想，如果那个时候苏洵放弃了自己，那他就不可能有后来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不可能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就更不可能有苏轼和苏辙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一切其实都不晚，但是前提还是像这个陈玉老师刚才给大家支的招，你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要有一个判断。 对 对， 那您觉得这个判断用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怎么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支招，就我怎么来确定我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要立刻放弃的。 经常呢，我们不管是听朋友、听老师、听长辈，还有书里边，经常会告诉你，你要搞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呢，我往往给的这个建议是相反的。就是因为想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挺难的。就像我37岁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之前白活了吗？ 没有，那都是一种积累嘛，那街没有白逛吗？ 但是这个目标还是比较模糊的。有一个方法其实很好用，就是你告诉自己，你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哎，我觉得这个很 这个很 一针见血。 对，它很容易，就是 不知道要什么，但至少 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当你如果说你直接就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OK 了，这很简单。当你还没有找到目标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不可能很清楚的。就像这个苏洵找不到，就是 找不到人生方向。 对，儿子来了，一看这老爸在儿子面前不能那个 怂啊， 所以呢就是说我的方向就是肯定的，有个榜样， 对，至少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对，所以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不知道这个目标、这个成功它的这个描述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不想要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 嗯、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果说我一下子搞不清楚自己这个不知道啊、嗯、这个方向我该取舍什么条件，但是我又必须要做出判断的时候、 嗯、 那我就要反过来说那我不想要什么啊、 嗯、 OK OK， 实际上出来这些它不一定是一个精华、 嗯、 但至少的话它不会错。 嗯，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了。 是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活得那么的清醒，我就要什么，他甚至在每一个年龄段每一个生活阶段一个境遇状态下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但是你至少有一个概念，什么是我不喜欢的， 是 我不要的，比如说择偶， 嗯 啊，这长成什么样的我不要的，然后家庭情况什么样的我不要的，工作情况我不要，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滤的功能。 对、嗯、是的是的，嗯，我当年就是靠这一招找着的。 所以当时姐夫也没有明确表态说喜不喜欢逛街这茬儿 啊，这不能让他知道，一般男人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呢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奔准了一个目标，有一个清晰的态度的时候，不管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我们也不要轻言放弃。 对， 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就突然我想到了我们这届这个在平昌的这届冬奥会。 嗯， 因为冬奥会我们国人包括网友的声音非常强烈， 是 这届平昌冬奥会可能是中国冬奥团遇到的最艰难的一届冬奥会。 是的， 裁判的各种不公的判罚对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影响，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主教练就是李演， 嗯， 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女将，她把所有的隐忍和这个坚强全部都自己扛起来了、 嗯、 我可以去跟裁判理论，但是我出来面对公众的时候，面对媒体的时候，她真的表现出了一个大国的一个大家的一个风范， 他 并没有说裁判这样那样，他把这种怨气带给戾气带给所有人，他会客观的说还是我们没有做好自己，我把这件事情陈述了，我最后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自己做得足够好，他就不会抓住这样的问题， 是的， 最后来带来一个不公正的判罚。 是， 那也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他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在我们开局各种不利的情况之下，他把团队依然带到一个很正确的轨道上， 是 对事情的清晰的判断，我们是奔着什么样的目标来的， 对， 所以才会有五大靖那个创历史的成绩， 是， 所以我们网友才会更有底气的说咱们北京冬奥会见。 是啊、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大国的一个情怀和这个底气在这里面。 我早晨起来在路上来的时候、我也在看这方面的新闻、反复的在刷，其实我个人的觉得就是这位教练刚好是诠释了体育精神、 对 啊，也就是说把这个输赢先搁到一边去， 没错 啊，这种体育赛事上的竞争场上的一些我们参与、然后呢那其他的这些事情， 运动精神， 运动的精神， 对， 就是把这个东西保留住了啊。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场合下的话，如果说控制不住情绪的话，这个体育的精神就会瞬间没有了。 没错、所以李演也被称作是冰上郎平嘛，他有一个确实是娇小的身材，我太喜欢他了。小编准备下一期节目我们好好来聊一聊这次的冬奥会，我觉得我有好多东西想要表达。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渐近尾声了、我特别感谢这个陈韵老师，因为他刚从国外回来，就完全还没有这个倒好时差就来跟我们参与这期节目，因为他很喜欢我们这场有高招这档节目， 是的， 他也更愿意用他的方式来给收音机前更多的青年朋友来支招。我们也希望呢不管未来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对于陈韵老师来说在这个平台上都是一次开端，我们聊自己擅长的、也可以聊自己不擅长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开端都是为了用我们最好的方式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来支招、 对， 那就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小编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高招、有清晰明确的规划，这是陈韵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点，还有就是学会对工作进行需求分析、哪些是我要的，那些是我不要的， 主观和客观条件， 没错，这就是需求分析、另外呢就是多做准备，有备无患、 是的 啊、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职场有高招给各位支的招、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叫启程，不管怎么样 周一是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年也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希望呢，所有人都做好准备，走在这个启程的这条路上，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2018，相信自己，也相信职场有高招。感谢陈毅老师，明天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